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 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想取代你，你会怎么做？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以下这个事件发生在一栋旧楼里面，一个女仔见到一个和自己生得一模一样，但是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怪异故事。替身。这栋旧楼总共有13层，住在这栋旧楼的住户不多，10楼以上更加少人。蓝蓝就是唯一一个女仔住在12楼，11楼就住了一对姐弟，13楼整层丢空，一到夜晚呢就特别阴森恐怖。蓝蓝原本是同家人住的，当时先至20岁，仲读紧大学。一场交通意外，成家人都身亡，只得蓝蓝生还。但是就毁了容，经过整容医生多次的手术先至恢复，而且整得比以前还漂亮。之后为了要悭钱继续完成学业，蓝蓝就租了这间旧屋，想着一边帮顾客做平面设计，一边完成设计的课程。蓝蓝经常要开工到好夜，以为夜深人静可以更集中工作，点知佢经常会被11楼嘅小朋友骚扰。11楼嘅两姐弟，姐姐系做陪酒嘅，夜晚通常都唔会喺屋企，留低嘅只有嗰个有轻微自闭症、只得13岁嘅细佬喺屋企。个细佬就中意夜晚走到12楼嘅楼梯口玩篮球，拍打篮球嘅声音就嘈住蓝蓝温书又或者系做工。蓝蓝投诉过好多次。但是姐姐呢始终没有阻止弟弟继续在12楼玩，所以蓝蓝对他们都没什么好感。这一晚蓝蓝要讲一个设计给客户，是一个万圣节派对的网络宣传海报。那个客户呢要求很特别，他要很恐怖的设计，而蓝蓝做设计的时候呢还特登调暗房里面的灯。已经半夜，蓝蓝还有少少就完成。突然他听到拍打篮球的声音，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夜还在这里玩，吵到人的嘛。蓝蓝很生气地冲了去楼梯口，想着要骂那个弟弟，谁知去到楼梯口没见到有人，但是篮球竟然自己在这里弹跳着。吓到蓝蓝即刻冲回入屋，惊魂未定的蓝蓝一坐低，感觉到露台好像有些夜望紧自己。当他本能地望向露台，他见到一个身影在那里漂浮着，仔细一看，是一个生得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在露台望着自己。起初蓝蓝以为是玻璃的反射，但是看真些露台那个自己的打扮竟然和自己设计那张海报里面的女鬼是一样的。蓝蓝即刻冲回入房，只见电脑里面那幅设计图居然变了做自己的样子，而且满面伤痕，非常恐怖。蓝蓝吓到熄了部电脑，整个人缩在房间一个角落不敢出声。蓝蓝断断续续听到篮球声，吓到成晚都没睡，直到接近清晨，因为蓝蓝太累才睡着。到他睡醒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时分，蓝蓝打开电脑，将设计图又恢复正常。 他快快将份图传了给客户，之后就离开屋企。当他落到楼下，只见个两姐弟啱啱喺出面返嚟。个姐姐见到蓝蓝就话：多谢你呀、啊、蓝蓝，好彩你咋，如果唔系只得細佬喺屋企实吓坏佢啫。蓝蓝被呢一句说话搞到一头雾水。追问之下先知道，原来昨晚姐姐开夜工，而佢哋屋企咁啱又停电，係蓝蓝陪咗个細佬成晚。个细佬见到蓝蓝仲上前揽实蓝蓝添，蓝蓝被呢一幕吓亲。佢明明成晚喺房噶，咁究竟系边个陪住嗰个细路成晚啊？呢个时候，蓝蓝电话响，原来蓝蓝忘记咗要到整容诊所复诊。整容医生郭医生见到蓝蓝面容憔悴，就关心咁讲：你面色唔系咁好、啊。记得唔好夜瞓，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同营养，先至可以保持呢个咁靓嘅面容噶。蓝蓝忍唔住将自己发生嘅事话俾郭医生知。郭医生听完冇俾任何反应，只系叫蓝蓝要休息多啲，唔好挨夜。夜晚，蓝蓝独自一个人喺房度。彻夜未眠，突然间他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声音。楼上几时有人搬入来的？蓝蓝在怀疑楼上的究竟是人还是鬼的时候，他听到篮球拍打的声音，伴随着的还有那个细路和一个女仔的笑声，而且声音还越来越接近，吓到蓝蓝将被盖过头不敢出声，眼泪不停地流，声音越来越近，仿佛就好像在蓝蓝耳边咁。但是过了一阵，个细路同女仔的笑声消失了，只听到篮球声。蓝蓝揭开被偷望，只见有个篮球就在房门口。吓到蓝蓝即刻冲出屋企，打算到朋友屋企站住。佢行到电梯，发现电梯竟然坏咗，佢就打算行楼梯落楼啦。点知当佢行到楼梯口，佢听到十三楼有声，蓝蓝好惊，好想快快咁冲落楼下，但系唔知点解，佢竟然唔受控制嘅咁向上行，行到十三楼。十三楼漆黑一片，只有一栋门。有微弱的灯光照住，蓝蓝越惊就越控制不了自己，感觉就好像有一道力量在背后推住自己向住那道门行过去，一直行到门口先至停低，道门自动打开，一道白影飘咗出嚟。蓝蓝一望，道白影慢慢变成同一个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仔，真系整得好似啊！我终于等到啦！蓝蓝全身僵硬，之后就好似被打咗麻醉针咁，慢慢咁全身冇力瘫坐喺地下。蓝蓝开始呼吸困难，个女鬼飘到蓝蓝面前，你嘅身体。而家是属于我的了。讲完，蓝蓝就再无自觉。第二日一早，蓝蓝打扮得好靓，佢到十二楼，带住个两姐弟嚟到郭医生的诊所。只见郭医生一早已经在诊所等紧。当见到蓝蓝，郭医生就揽实蓝蓝：你终于回来了。郭医生深情地跟蓝蓝说。蓝蓝回答：多谢你啊，老公，我终于可以回来认回家姐和弟弟，我们又可以继续一起生活了。郭医生说：我会好好照顾你， 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分开。小事。23楼那间空置的屋，只听到一把哀怨的女声在房里传出来。 我才是楠楠啊，放我出去，俾翻身体我啊。 继续点击其他怪异的内容，可以无限次重温。我哋下一个故事见。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Anson Lolo 黄庭。